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指幸福。这是来自银霞《蜗牛与黄鹂鸟》，出自1979年《兰花草》这张专辑当中，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老歌啊。而且现在好像就是基本上算作是这个儿童歌曲，因为很多的孩子都会来学唱这样的一首歌。而在这张专辑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的台湾校园歌曲，直到现在也是广为传唱的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于朦胧在2016年的时候带来的一首单曲，叫做《梦未完待续》。 是你给我力量，睁开眼睛看最美的风景。是你给我勇气，踏梦飞行，支撑我掠过风雨。爱无私透明，我会被扎珍惜。梦未完待续，指引我一步步靠近。想成为的自己，每一个微笑，每一句鼓励，都让我感到好幸运。有你，哪怕沿途有多艰辛，有你们的爱在手中握紧。荆棘我也不放弃，因为我们曾许下的是最美的约定。是你给我力量，睁开眼睛最美的风景。是你给我勇气，踏梦飞行，支撑我越过风雨。想成为的自己，每一个微笑，每一句鼓励，都让我感到好幸运。有你，哪怕沿途有多艰辛，有你们的爱在手中握紧。因为我们曾许下的是最美的约定。 感谢你在我世界里， 感谢你 平凡的生命有了意义， 有了意义。 你与我同行，未来有我们的身影，让梦未完待续。 未来有更多的憧憬，让梦未完待续。 这是于朦胧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梦未完待续》，这也是他特意的创作给粉丝的一首歌曲啊。所以在里面呢，你能够体会到那样一种很自然的真情流露，就是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娇柔造作，也没有所谓的这种大悲大喜，从主歌到副歌就是那种很流畅很温和的那样一种印象，换句话说叫做化繁为简吧，也像是冬日里一束温暖的阳光能够直抵人心。赵咏华1997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请你放心，分手之后说出的请你放心，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对自己说的吧，请自己也放心，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哪怕是一个人，同样的可以很坚强的去面对，同样可以收获到快乐和幸福。 这些日子过得是有点茫然，重新开始没有我想的简单，感觉心好空，什么都填不满，发呆就成了习惯，逞强若无其事或许太为难，我和多数的人一样的平凡，也该用倾诉去释放掉伤感，对所有情绪坦然，请放心给我时间，我总会想通，让泪水一滴不流才能真解脱，最多你的手帕给我，其余别说，用朋友的温柔，请放心给我时间，我总会想通，女人有一口就难克制软弱，我想我该会再记得怎么享受 春天走来，你在秋天说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无恙？为何会是这样？在我心中深藏着你，想要问你想不想为我打地老天荒。如果爱情这样忧伤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我记得当年金志文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唱这首《为爱痴狂》的时候，的确会让耳朵一亮，就会觉得说很不一样啊，和这个刘若英所演唱的版本。因为在刘若英的版本当中，那种女性对于感情的执着还有那种不放手，和男性在这个歌曲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执着，其实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，最起码他的力量感就不太一样。所以金志文的这首歌曲给我的印象还蛮深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何洁带来的一首歌曲《爱情故事》。如果最近你正在追看电视剧《守护丽人》的话，对于这首歌你应该还蛮熟悉吧。 多少天我们没再遇见，空荡的街落下白色的雪，想起过去的画面，现在谁也不在身边，风陪着我站在回忆的夜，刹那间爱恨都冻结，说了再见。 正在回忆头点，刹那间爱恨都冻结，街上的信号灯亮了又灭，是我对昨天说了再见，过往的城 守护丽人是一部都市情感剧，在其中呢是由李小璐和张译领衔主演的，讲述了一个任性傲娇的这个富家女啊，然后从这个很富裕的生活开始进入到柴米油盐的这种普通生活，然后在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的去收获爱情，来体会这个生活的真谛，应该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。接下来是郑智化在1991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年轻时代》。 那是17、18岁才做的事，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，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。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，抽烟的样子要故作潇洒。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，年纪轻轻要浪迹天涯。哦，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。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疯狂，有一点帅。蓝色牛仔裤要割几个破洞，1年365天看清马一年。口袋里没钱，名堂倒是很多，爸妈念个几句啊就嫌啰嗦。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，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。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，年纪轻轻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果真的要一一在意、一一计较的话，可能我们的心会好累哦，因为生活真的会有很多的这个琐碎的一些烦恼，会让我们会觉得哦很头疼。所以呢，要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一样，不必太在意，你才能够轻松前行。童安格在1991年《一世情缘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也是唱了好多年啊、听了好多年，但是每次听都会觉得嗯挺快乐的，就像一个好朋友会告诉你说放轻松啦。不必太在意。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给未来的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，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，或者是画一幅画，想象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好像小朋友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因为小朋友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作文，就是你的理想是什么啊？你对于未来的畅想是什么，反而到大了以后不太给自己这样的命题作文，其实偶尔做一做想一想，我想也是有必要的吧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站在狂风的天台，一望无际，这一座孤独的城市，在天空里高楼交接的尽头，谁追寻空旷的自由？这一刻宁静的我，隔绝了喧嚣和冷漠，川流不息的人游荡在街头，谁能听见谁的寂寞？找一个人惺惺相惜，找一颗心惺惺相依，这个宇宙我是独一无二，没人能取代。不管怎样，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？至少我更坚强，我更坦荡。